第45集，伊利丹的背叛。狂风暴雨持续了三天三夜，由于创造者的坚韧无情，燃烧军团被打得节节败退。等到风雨消散时，他们距离新艾萨利有两天路程了。不幸的是，暗夜精灵大军却没能乘胜追出这么远。在纳萨里奥制造出的火山地带的另一侧，守军们正在恢复元气，重整旗鼓。在许多人看来，即便是恶魔之魂和那场暴风雨所酿成的灾难，也不及拉文凯斯的死讯对他们造成的打击来得沉重。虽然无法为指挥官举行一场像样的葬礼，暗夜精灵的军官们还是尽了全力。在星眼的指挥下，一辆由六头夜刃豹拉的马车从军阵中驶出。拉文凯斯的遗体被摆放在车上，双臂交叠放于胸前，手握家族战旗，身边围绕着用夜百合编织的花环。马车正前方有黑牙堡垒的士兵们列队开道，后方则有另一队卫兵保护，以免过度悲伤的人群冲上前来而导致遗体落地。沿途每隔几步就有传令官吹响号角，用悲哀的声音宣告着护卫队的到来。等到仪式举行完毕后，拉文凯斯领主将会被妥善地安放在其他客死异乡的烈士们的尸体中间。马法里奥硬着头皮要求考雷斯特拉兹答应他一个不情之请，没想到红龙却爽快地答应了。成千上万的士兵站在近处围观，却又不能靠得太近，以免发生危险。只见考雷斯特拉兹喷出了一团烈火，驱散了雨后的潮湿之气。随着拉文凯斯领主等人的尸体燃起熊熊烈焰，马法里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清静一会儿，可总有个身影在他眼前转悠，正是那个想要拼命搭救泰兰德的小女孩。她自称名叫山蒂斯雨月，她频频催问马法里奥什么时候才能去救泰兰德。马法里奥强忍悲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最后只好委托其他姐妹们代为照看她，这才摆脱了她的纠缠。星眼被一众同僚推举成为了新任的指挥官，并在军中对杀手叛徒的余党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发现了两名跟那杀手关系甚密的士兵，审问无果后对他们双双处以了极刑。现在星眼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转而继续部署下一阶段的战斗。克拉苏斯和罗宁在布洛克斯和加罗的影哥的支持下，竭力劝说继任的最高统帅星眼与其他种族共建联军，可是星眼还是对他们的恳求置若罔闻。 尊敬的拉文凯斯早已给这件事盖棺定论，我不会辱没他的立场。 无论克拉苏斯怎么说，星眼都是吸了口白色粉末丢给他这样一句话。讨论到此结束，担忧却在众人的心头盘旋不去。燃烧军团用不了多久就能重振士气，阿克蒙德很快就会派他们再次攻打暗夜精灵。所有人都坚信那位恶魔指挥官会释放出比以往更强大的怒火，让反抗军无力抵挡。即使暗夜精灵暂时击退了入侵者，把他们赶回了新艾萨利的城门背后，只要那道传送门仍在开启，上层精灵和恶魔们仍然在强化着他的力量，那么所有的成功转瞬就会变成泡影。就算暗夜精灵反抗军能杀死万千恶魔，顺利攻占皇宫，只要燃烧军团的首脑萨格拉斯闯进他们的世界，所有的努力就都是徒劳的。萨格拉斯随便挥一挥手，瞪一瞪眼，就有着横扫千军的力量。想到这里，克拉苏斯打定了主意，他把所有人聚集到身旁，说出了或许能延缓厄运降临的唯一办法。 拉文凯斯的想法是错的，星眼又是闭目塞听，要是不能把所有种族团结起来，别说是卡利姆多，就算是整个世界都别想保住。 可是星眼大人不肯去跟他们联络。 那我们就必须替他去做这件事。眼下巨龙是指望不上了，虽然考雷斯特拉兹已经前去侦查他们的动向，但只要那圆盘还在奈萨里奥手里，其他巨龙也拿他没有办法。因此我们必须去向矮人、牛头人、熊怪寻求支援，必须要说服他们来帮助那些不屑与之为伍的家伙。 面对这群对他们的仇恨不亚于燃烧军团，甚至想看他们通通灭亡的暗夜精灵，其他种族似乎也没有理由伸出援手。我们现在谈论的可是长达千万年的夙愿啊，克拉苏斯。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全都只有死路一条。无论是死于燃烧军团的利刃之手，还是死在恶魔之魂的协力之下，人人都注定难逃一死。 克拉苏斯的话说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马法里奥是这群人中唯一没有到场的成员，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从未停止寻找。那起初只是一个计划，一个绝望的计划。要想执行这个计划，只有一个疯狂的帮手说不定能帮上他的忙。马法里奥想要去找泰兰德，说不定还能把他从恶魔的手中解救出来。在这支由千万人组成的大军中，就只有一个人或许会与他的看法不谋而合。近来马法里奥都在寻找着他，希望能与自己共同完成这项自杀使命。可他却找遍了所有地方，还是没有见到弟弟伊利丹的影子。最后他只好去找预知守卫，假意要问问弟弟对接下来的行军事宜有什么看法，毕竟他是精灵法师中地位最高的人。眼见马法里奥靠近，那个头顶光秃、胡须稀少的暗夜精灵抬起头来看着他。尽管月之守卫们仍然对他缺少信任，但却对他的强大法力很是尊敬。 您好，马法里奥怒风。 是我打扰了加拉图斯和树，我是来找我弟弟的，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您还没听说过那个消息吗？ 什么消息？ 您的弟弟他失踪了，他骑着夜刃豹前去调查恶魔造成的火山地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你说伊利丹独自离开了，没带任何护卫？ 您认为我们当中有谁能拦得住您的双胞胎弟弟呢？ 说说你知道的细节吧。 其实并不多，我只知道他在那场风暴过境后的夜里骑着黑豹离开了，保证天亮之前就会回来。结果天亮两个小时以后，只有他的坐骑回来了。 他那野兽情况怎么样？ 那头夜刃豹狼狈极了，身上还有血。我们想要去追查您弟弟的下落，可这片地区的魔法力量仍未散尽。星眼大人说。 星眼大人？他知道这件事却没有告诉我。 星眼大人说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个注定已死的人身上，我们必须为活人奋斗。您的弟弟是自作主张离队而去的，我很抱歉，但那也是指挥官的决定。 马法里奥已经听不见他后面的话，被新的哀伤打击的掉头离去。伊利丹死了，这不可能。虽然两兄弟多有分歧，可是马法里奥始终深深爱着弟弟，伊利丹不能就这么死了。光是想到这个念头，寒意就袭遍了他的脊梁。马法里奥停下脚步，眼睛没有看向附近的任何事物，而是专注于内心。倘若他的双胞胎弟弟真的死了，他肯定能感觉得到，那种预感会像他的心跳声一样清晰。如果伊利丹真的已经不在人世，马法里奥必定会第一个有所察觉。既然没有，伊利丹就肯定还活着，还活着。德鲁伊看着那片冒出零星火苗的大地，试着去感应远处，却一无所获。要是伊利丹真的跑远了，他会去哪里呢？马法里奥有种可怕的预感，他觉得伊利丹可能会去那里。这座破败城市散发出的阵阵恶臭，没有对身披斗篷、头戴兜帽的骑士构成任何阻碍。伊利丹继续沿着荒废的街道缓缓前行，他的目光中带着温和、理性和欣慰，注视着一座座倒塌的树塔和破碎的房屋。被掩埋在废墟中的尸体已经慢慢腐烂。面对此情此景，他只是流露出了不屑的神色。突然，他的坐骑一声低吼，还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及时见状，将那两根被他攥紧的触角捏得更牢，迫使邪能兽极不情愿地向前走。当这只巨大的恶魔猎犬的速度令他不甚满意时，骑士就会放出黑暗能量。他这么做非但不是在给这只吸血的怪物喂食养分，反而会让他遭受极大的痛苦，从而不得不加快脚步。以貌遮面的身影在这座死亡之城的街巷中穿行，感觉到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着他，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些守护者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别来给他惹麻烦，他们也乐得和他相安无事。那只被迫前行的坐骑是他两天前在城外捕获的。这时他走到十字路口，速度又慢了下来。但这一次骑士知道邪能兽放慢速度并非是又不听话了，而是感觉到了他的同胞们正在靠近。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位骑士的，他们给骑士布下了圈套。一群蠢货。三个邪能卫兵冲锋在前，长角的脸孔尤其狰狞，手里挥着燃烧的武器，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心惊胆战。然而骑士知道这些根本不是真正的威胁。从两旁的废墟中各有一只邪能兽急不可耐地朝着这个看似被分散了注意力的猎物扑了上来，饥饿地伸着触角准备享用这个初出茅庐的施法者。骑士嗅了嗅，对他们的伏击感到很失望，他利落地将坐骑的一根触角扯断，确保他不敢跟他对着干。那怪物发出一声哀嚎，骑士把他的触角朝那三名战士扔了过去。触角带着血在空中变成了一根结实的套索，将那三个敌人一起拦腰缠住。只见那些凶狠的恶魔踉跄着倒在地上，手脚相缠。就在触角离手的同时，骑士朝着右边冲上来的邪能兽看了一眼，那恶魔突然哀嚎着燃起大火，摔倒在几步之外。被烧焦的尸体令散播在空气中的恶臭又浓了不少。第二个恶魔撞上了他的坐骑，这只邪能兽的触角紧紧地吸住他的胸口和侧腰，开始大快朵颐。可是那只邪能兽不但没能汲取骑士的法力，自己反倒成了猎物。他发了疯似的想要把吸盘从骑士的身体上剥离，骑士却不允许他这么做。邪能兽的身体渐渐皱缩成一团，皮肤紧紧贴在骨头上，一个几乎纯粹由能量构成的魔法生物眼看就要彻底被骑士吸光法力。整个过程耗时不过短短数秒，那只惨死的邪能兽发出一声哀鸣，无力地倒在地上。骑士把那两根仍然在他身上的触角拔出，然后催促胯下那头受惊的坐骑继续前进，甚至没有朝那些死去的恶魔猎犬和仍在地上苦苦挣扎的邪能卫兵看上一眼。他感到附近还有其他敌人，可是再也没有谁胆敢拦住他的去路了。既然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他很快就能抵达目的地。那道门禁森严的巍峨城墙，墙头上还有面色冷峻的精灵士兵在俯视着他。骑士抬起头，摘下兜帽。 我特此来为女王陛下效力，我特此来为女王陛下和军团之主效力。 伊利丹放声大喊，不是说给那些卫兵听，而是要让声音穿透宫墙，让皇宫里的那些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喊完，他静静地等待着，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过了大约一分钟后，城门缓缓开启，吱呀声回响在新艾萨利的大街小巷，像那些惨死在城中的亡魂的悲泣之声。当城门终于停住不动时，伊利丹平静地骑着坐骑走进了城内，大门立即在他的身后紧紧闭起。